韩国朴智仁咧，当年喺金曲里边嘅演唱片段嘅噃， 系啊，呢一首系咩歌嚟嘅？李丹啊， 啱啱先前第一首就系《成人礼》啦，咁当年咧香港都非常 hit 噶。 系啊，咁啊讲到韩风咧，集港影系好多年噶啦，咁啊讲紧咧，咁啊究竟你啊系咪心目中嘅一首选择咧？朴智仁嘅歌，咁啊唔紧要啦，咁啊无论系点咧，都系支持我哋嘅金曲嘅啫。 好，转头好紧张啦，因为咧即将会颁发呢个最优秀女歌手奖同埋最优秀男歌手奖啊嘛，当然啦，颁奖要揾嚟有份量嘅嘉宾啦，转头睇睇系边一个颁奖啊吓。 欢迎大家翻到嚟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跟住落嚟我哋要颁发嘅奖项就系最优秀男女歌手大奖噶。咁我哋当然就要请我哋嘅颁奖嘉宾出嚟啦，佢就系第23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红奖嘅得主嚟嘅。 讲到佢就犀利啦，佢凭住做证人啊，证人系啦，打破咗香港男演员啊，凭住一部电影攞到6个影帝嘅奖项，非常之犀利， 犀利。 系佢就系张家辉。 多谢大家好。 Hello， 家辉，你好。 你大家好。 哎，我哋企喺呢个位置咧。你好，嗱，咁我家辉，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一问你嘅。咁啊，头先讲过你攞过我哋呢个新人奖啦，系啊，曾经。咁但系我都想问，因为好多影帝咧都推出过好多张嘅唱片啊，周润发啊、曾志伟啊、华仔啊、学友啊等等等等啦。有冇谂过系时候即系重返乐坛呢？ 去过咪算咯， 但系因为有好多人都话咧，即系做一个歌手咧，有阵时都需要系入戏啊，就好似演戏咁样噶嘛。你而家演技咁好，唱歌应该会系更加得心应手。 所以我头先喺台下见到佢哋出嚟表演嘅时候，个个都即系好 enjoy 又好自如咁。即系我啊，总唔能够我每次即系见到咁多人，我都惊嘅。所以我做唔到歌手。 哦，使唔使将啲 friend call 翻你？ 吓， 唔使咯。 咩啊？ 冇嘢啦，冇嘢。 好， 颁奖啦，不如。 家辉，不如我哋就请你翻呢一个最优秀女歌手嘅得主系边个啦？ 麻烦你为我哋揭晓啊！ 陈奕迅嗰啲唱歌唱得咁好啊，唔好去拍戏啊，阻住晒。 哇！先讲女歌手。 死啦！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女歌手都是我好鍾意嘅容祖儿。 恭喜晒 Joey！ 呢个时候我哋就係恭喜晒将呢个奖项交到 Joey 嘅手上啦。即刻啦，事不宜迟，揭晓埋最优秀男歌手。 最优秀的男歌手呢，就是 我这里还有一个影， 就是刚才说锁住个影坛的陈奕迅。 Eason 收到咪 私人你再讲啊， 再一次恭喜晒最优秀男女歌手陈奕迅同埋容祖儿，亦都唔该晒张家辉为我哋颁奖噶。呢个时候不如即刻将个舞台交俾容祖儿为我哋演绎佢嘅歌曲好吗？ 好啊，要多谢张家辉啦，颁个奖俾我，亦都好多谢港台，多谢你哋。人人都讲即管相爱，只要爱永不怕难题，为何今天终于跟你全力再维系，既未变心亦无越轨，应厮守末世，何以事变不易最初设计，床的所相信的似你像两股风势，凭情感可不可以将信仰融合于一体，只要认错犯错不是问题，像这样说的美明了实际，我永远爱你但我未能求学让步答案，我永远爱你但这一类好胜的心 再一次恭喜晒容祖儿，同时都要多谢咧黄龙德会计师义务为我哋核选呢个赛果噶。呢个时候将时间交俾最优秀男歌手陈奕迅。 得翻三个字，十五分钟了事。但我点只差三个字，未到副歌点去终止，刺激到位但原因不似写得出意义，但太深没人知，原意太近下弯相似，又会諗静夜又发抄大师，太崇拜林振强好点子，其实要写什么都要试，知离别太悲，提及社会讽刺，生与死路途任然起始，人对比滴滴滴每分次，旋律好听就死，我太幼稚 yeah, yeah, yeah, yeah.、Oh, 怕世才问我 yeah, yeah, yeah, yeah. 我的爸爸愉快地爸爸如果要这样对交给你，希望你放下 次恭喜晒 Eason 同埋 Joey 成为本年度嘅最优秀男女歌手。我哋十大中文金曲咧，每年都成为乐坛最瞩目嘅盛事。除咗因为我哋系压轴颁发年度嘅乐坛成绩表之外咧，更加因为我哋每年都准备好多意外惊喜俾每一位乐迷嘅。今晚亦都唔例外，请用你最热烈嘅掌声、欢呼声，欢迎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张学友。 今天刚发现，或者于最近时刻都想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发问，只想发梦，特别是你走近。心中花是真，皮肤都欠缺养分，只知道我在偷偷地为谁关心，找不到原因，演戏份的都不。像孤单的男人，凭呼吸对你慰问，玫瑰的香氛，痴住这寂寞，一天一分钟相遇。迷你的心总有点未愈，笑脸太多照样参加，能开心的时刻无多，红酒想对我献赠，但我很清楚巨蟹的思想太多，一天一分钟相遇，一点点一世记住，偏偏当你已不远。迷你的心总有点微意，笑脸太多照样参加过，能开心的时刻无多，红酒想对我献送，但我很清楚开红车其实这一天，我得一个。 Thank you。 哇，好紧张啊，嘉明！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要颁发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咧，同埋四台联颁传媒大奖，我手都震埋啊！ 系啊，好紧张。先请出我哋嘅颁奖嘉宾，就系啱啱为我哋表演完毕嘅张学友。 Hello，Hello。 Hello， 学友。 多谢。Hello， 喂 ，Hello 各位。 打个招呼先啊！多谢晒学友咧支持十大中文金曲啊！其实咧，我哋乐坛咧可以咧团结一致咧，一齐咧同唔同嘅岗位咧一齐齐心合力咧去建设乐坛咧就好重要嘅。学友你同唔同意呢？ 我当然同意啊！ 啊，你有啲咩感想咧？觉得吓？ 其实我呢 part 先系重头戏嚟嘅，因为头先系真系噶，因为唱歌好似好正常啊。咁我嗰日见到阿冯伟棠先生，佢话你可唔可以上嚟讲嘢咁啊？我头先喺度喺屋企嚟呢度之前咧，已经背咗几百次啦，但系而家都唔知道想讲咩好。不如我讲下点解会企喺度啦。今日企喺度第一个原因咧，即系我琴日追咗碟啦。好难，你知而家宣传好辛苦啊。咁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其实我喺十几日之前咧，见到阿冯伟棠先生，咁佢同我讲：，你可唔可以嚟十大中文金曲啊？咁支持下我哋今年咧有一个主题嘅，我哋主题咧就系我撑广东歌咁样。咁咁啱咧，因为我做呢只碟嘅时候咧，咁咧就有人同我讲，佢话：，喂，学友啊，你仲做广东碟？国语碟嗰个市场大好多喎、啊。咁我谂，点解我要做广东碟咧？咁我自己翻去问咧，首先。我发现我自己原来在香港出世的啊，要圈咁快、啊、我准备好耐喎，唔得，即係我在香港出世的，咁我又咁我在香港长大又讲广东话啦，咁我啱啱唱歌嘅时候又係广东歌嚟嘅，同埋我自己喺经过香港嘅乐坛最好嘅时间啦，咁亦都係经过我哋香港嘅广东歌手影响住成个地区嘅，咁所以我要撑广东歌囉，係啦。我本来讲嗰啲嘢， 我哋全国歌手一齐撑， 系啊系啊，真系。 咁麻烦学友帮我哋揭晓咧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啦，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作曲柳仲贤，作词林若玲，主唱陈奕迅，七百年后。 哇，好难得噶！我谂 Eason 喺学友手上接过呢个奖咧，真系倍添感动啊！哇，哇，要锡一锡啊！好 ，Eason 有啲咩得奖感受？ 好开心，再一次喺学友经过上一次喺台湾金曲奖喺佢手上得到奖之外。好开心得到喺佢手上得到呢个奖，不如唔介意嘅话，阿 Jim 你不如上埋嚟啊，同我分享呢个喜悦，嚟啊 Jim 啦，我想俾大家知道边个系 Jim 啦，因为佢好多 行内当中好多人都识噶 吓 ，overrun 啊，快啲啊，多谢 Jim， 多谢 Jim 嘅呢只歌嘅作曲，多谢你，我其实讲好多嘢，不如你讲个感受， 我系作咗都好多年歌啦，咁样。第一次上台啦，咁可能会好甩卡咁样，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其实要多谢好多人啦，趁呢个机会，因为十几年里面第一次上台啦，咁好多谢 John Tam， 多谢阿华智，多谢 Peter Cam， 因为如果唔系佢哋俾好多机会我嘅话咧，就大家唔会听到我咁多嘅作品咁样啦。跟住系每一位帮我嘅曲写个歌词嘅写词嘅朋友啦，仲有每一位歌手啦，即系演绎过我嘅歌，尤其是系 Eason 啦，因为佢由呢个今天等我来，直至到七八年后都支持我，多谢晒。咁 系啦， 讲晒个 ，thank you。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恭喜晒 Eason， 都唔该晒张学友 ，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very much。 接住落嚟就系我哋 Love Eason 之最附近一个奖项咯噃吓。唔该晒两位先啦，跟住咧就系四台联盟传媒大奖，有请颁奖嘉宾广播处长黄华琪先生。 四台联盟传媒大奖咧，将会颁发咧就系攞得最多奖嘅作曲人啦、作词人啦，同埋歌手噶，麻烦黄华琪处长。 信封已经喺我手啦，有请处长为我哋先揭晓作曲人大奖。 第32届十大中文金曲四台联盟传媒大奖，作曲人雷仲德、柳仲贤，作词人林夕，歌手容祖儿， 恭喜晒 Jim Lau 同埋雷仲德咧一齐攞到作曲嘅传媒大奖。 因为相同的数目的关系啊。不好意思啊，奖座得一个，我哋两个一起 share 啦。我哋请阿妈同埋阿 Jim 一起接受呢一个奖，系嘛？主宰帮我哋颁奖噶。OK， 好，亦都恭喜晒林夕，恭喜晒杨祖儿，请主宰帮我哋颁奖，先颁俾系啦，雷仲德同埋 Jim Lau。OK， 再颁俾林夕，有请林夕。接着传媒大奖的得主容祖儿，好，咁啊，不如喺呢个时候请我身边嘅 Jim Lau 同埋阿 Mark 女讲下感受先啦吓。 都好好惊讶啦，因为其实十几年啦嘛，我写咗，咁啊， 唔好意思啊，圈啊吓， 多谢。 林夕， 我是要讲啊，既然讲到要撑广东歌呢，我想我作为一个密探呢，我可以讲一个情况，就是在内地呢，讲緊普通话的内地的歌迷呢，好多歌迷都是学緊广东话。为什么要学广东话呢？就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加投入到属于香港独有的魅力的 Candle Pop。咁我覺得我哋無需要太氣餒，亦都係要繼續生氣啦。 好，多謝曬龍夕， 多謝我哋歌迷，多謝一直以嚟幫我做好多歌嘅作曲作詞，我係唱片公司港台。我想講一句就係、是，其實一個歌手嘅價值係嚟自你哋為我所花嘅時間，你哋俾我嘅支持，為我嘅工作而努力。我非常之感激，我会继续努力嘅，多谢你哋。 多谢晒咁多位，都唔该晒我哋嘅颁奖嘉宾冯华奇处长嘅，唔该晒咁多位，恭喜晒林夕，恭喜晒 Joey， 系。 有请我哋咁多位， 其实 都系可以系继续系留步噶，咁亦都同时都系再一次用热烈嘅掌声，俾啲掌声，今年一齐为我哋乐坛努力嘅咁多位歌手，好唔好啊？ 好。 嗱，今年我哋嘅金曲嘅主题就系爱音乐，呢个时候我哋用掌声，有请我哋台上面咁多位歌手咧，一齐嚟到我哋台上面，一齐献唱啦！头先喺开头嘅时候都已经唱过嘅一首嘅主题曲《爱是永恒》，好嘛 ？OK， 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我爱广东歌，邀请优秀嘅流行歌手同埋我哋今日出席所有嘅歌手。我哋俾啲掌声台上面咁多位歌手好唔好啊？因为喺乐坛咧竞争激烈之余咧，其实都承受好多嘅压力嘅。 同埋始终广东歌咧都系我哋香港人根深蒂固一个文化嚟噶。咁同埋始终咧听嘅时候同埋唱嘅时候咧都系特别系有感情噶。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好好咁样喺来年咧支持我哋香港人制作嘅广东作品。 好，我哋可以成组咧褪过少少都得噶吓 ，OK。我哋一人一齐讲一声，我爱广东歌，然后整个拳头嚟得唔得？嚟啦，一二三，我爱广东歌。 十大中文金曲的这个主题爱音乐，因为他们全部都是不分辈分，不同的唱片公司一起站在香港的台上，就是为了支持我们香港的流行乐坛。 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们请我们今天出席的这么多位嘉宾和我们的主力嘉宾上台，联同台上这么多位歌手一起来个祝酒仪式。 分别我们有请我们的主力嘉宾，包括广播处长黄华奇先生、保良局何志豪主席、梁安琪总理，像我们的各位嘉宾 为我哋本年度嘅乐坛最后一张成绩表画上一个圆满嘅句号嘅。 仲有就系阿 Jim、Mark Lee、林夕、谢少心、Maria Cadero， 仲有就系陈爸爸、陈鹏飞先生，仲有我哋香港唱片界嘅所有同业，好唔好啊？我哋一齐上嚟，一齐力撑广东歌，亦都希望全港嘅乐迷同我哋一样咧。一样是咁爱广东歌，因为广东歌咧绝对是香港乐坛的根源啊！ 同埋同时咧，都要系啊，俾啲掌声咧，就系一路支持我哋嘅乐迷啦。咁啊，亦都要记住咧，头先喺个颁奖礼入边咧，阿 sa 同埋张敬轩咧，都系同我哋提过一样嘢噶啦，即系佢哋作为80位嘅歌手，遇到啲唔合理嘅事情就一定要反啊！当然就系要反对呢个非法下载啊，等等呢啲方式咧，去到支持我哋香港呢个乐坛噶。 我哋今晚嘅主题就系爱音乐啦，爱其实呢一个字咧系一个可以好主动嘅动词嚟噶。咁而当然啦，讲到就系话咧，我哋系爱嘅话，要去主动去爱。咁当然咧就系我哋要把握呢个机会咧，将我哋嘅爱心咧系豁出去嘅。我哋今晚咧有一个捐款热线嘅喎。 嗯， 捐款热线咧就系22778118噶。咁啊呢个善款咧将会系咧捐俾保良局啦，就系协助佢哋咧就系帮助啲社区饭堂有需要嘅朋友噶。 今年四台联班传媒大奖得奖嘅朋友就系容祖儿，我哋请阿祖儿出嚟讲几句说话先。头先我知道，我帮你揸住呢个，呢个系咪你要揸住好啲系嘛？ 冇所谓， 冇所谓。不如同我哋讲几句说话好唔好 啊？要讲嘅嘢就系、是、今年系入行嘅十年，咁好多谢大家陪我成长，教我咁多嘢啦。其实十年里面都经过好多嘅风风雨雨，咁同样地今年嘅乐坛甚至乎一直乐坛都经历过好多嘢先得到今日，咁我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啦。 OK， 十大中文金曲明年再见，拜拜。